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周日是点播专辑，我们为您奉上相声名家名段，有很多朋友点播陕西的精灵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的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一段苗阜王声表演的《西游朋友圈》。 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啊，就是一家团圆的时候， 可以休息休息， 哎，可以休闲休闲， 对， 陪陪家人呢、我非常羡慕大家。 你羡慕大家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闲不下来。 您没有休息的时候吗？ 为什么呢？我这个人呢，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刺挠难受。 你可能是多动症。可能是 什么叫多动症？ 怎么还一闲下来刺挠难受？ 您看我平时是说相声的 啊， 我这个业余还干点别的事儿。 您业余干点什么呢？ 搞搞科研。 您还业余搞科研？ 在那儿他们给我送一外号啊， 叫 兵马俑科研小大王。 哎呦呵，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经常搞搞科研。 您都搞什么项目呢？ 我最近刚搞一个小科研项目。 您这项目是？ 昨天早上搞的啊。 昨天早上搞的。 叫论， 早 餐吃了双黄蛋对一天的运势的影响。 嗨，什么破玩意儿！ 今天我又准备研究一个别的了。 您今天研究什么题？ 这不是猴年来了吗？ 对， 我准备研究研究猴。 啊，那甭问了。咱们是西安人 啊， 您打算研究研究这个蓝田猿人，咱们陕西那边的。 哎。 对了， 比他早。 不对，你挨什么呀？ 这不显得气氛好吗？ 嗨，不是蓝田猿人。 不是不是不是， 比他早一点，您想研究非洲古猿。 哎， 对了， 比他早。 下回比他早的时候就别 A 了好吗？ 制造气氛吗？ 我挺尴尬的这会儿。比他还早。 比他还早。 您上溯到物种起源了吧？ 哎， 比他早。 你怎么知道的？ 我准知得是这句。 我研究不是这个。 不是，比物种起源还早。 我研究的是在天地初分之时，在东胜神州有那么一个灵石，受了日月精华，蹦出来一只石猴。 西游记啊。 你还知道西游记呢？ 废话呀，你研究西游记。 你也喜欢武松吗？ 我西游记里有武松吗？ 叫悟空 啊。悟空悟空悟空。 你也喜欢悟空吗？ 喜欢呀。 哎呀，我就研究他。 不是不是，您刚不说您搞科研项目？ 搞课题啊。 那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个课题就是论朋友圈在西游记里的现实意义。 我听着都耳沉，这话都不明白。朋友圈跟西游记还有关系？ 当然关系太大了。 西游记里有朋友圈？ 有啊。 这神话故事里愣能有朋友圈？这 你去过西天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你就没有研究过神仙。 你 知道人家神仙这个现实意义吗？ 不是，您知道啊？ 我当然研究啊。把经典带进现实，把现实拉进经典。 不是，这您研究有什么成果没有？ 首先来说《水浒传》的头一章。 哎，对， 他讲的是什么呢？ 等会儿，您刚不说《西游记》吗？ 我说《西游记》了吗？ 您刚说的《西游记》。 好吧，听你的。 《 西游记》的头一章是什么？ 什么？ 就是唐僧 啊。 开始从大唐出发进行取经。 您看的是残本吧？ 这怎么又来残本了？ 西游记头一章石猴出世 啊。我是中间的第一章。 嗨，那还叫第一章？ 我就问问你，唐僧 啊 怎么走的？ 拿腿走的。 这不是废话？ 那不什么叫怎么走的？ 就是怎么离开长安城的。 那就书里写了 啊， 唐王李世民送出长安啊。京剧里有沙桥饯别。 你说这都是神话故事里头的 啊。 他这个唐王啊 送这个唐僧。 对对对， 玉帝哥哥， 那是女儿国国王。玉帝哥哥都出来了。 我说，你说这是故事啊？ 不是，您依着您 历史史实，唐僧是偷偷走的， 偷偷 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偷渡。 哎呦，您真敢说啊！ 临走还给师傅发一条微信， 这就有微信了。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句搁这儿， 他师傅就回过来了。 师傅说什么？ 真经那么多，给我驮回来。 师傅真爱学。 友情提示：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 他一个出家人，他喝什么酒啊？ 友情提示吗？ 您说这不太可信，这都。 您琢磨琢磨。唐玄奘牵着驴一路走过去， 牵着驴， 就牵着坐骑嘛，牵着 牵着马， 一路特别的孤单。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打开微信。打开微信。 干嘛？ 搜一搜附近的人。嗨。 哪儿有 说啊？这一天来到五行山下，这个五行山呐， 五行山是哪儿啊？ 压孙悟空那个地方吗？ 五行山，五行山，您认识字吗？ 来到五行山下， 对， 看底下压着猴呢。这猴还给他说了，发微信吗？告诉他， 猴也发微信呐。 师傅，你救救我吧！ 我等一下，等一下，孙悟空压在山底下呢。 哎， 怎么打的字？ 发语音呢？ 哎，我把这茬忘了。 师傅救救我吧！ 就发出来了。 这唐僧刚拿起镢头啊，准备挖山。哎呀，我得好好挖。 拿镢头挖山， 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呀。 这是唐僧啊，是愚公啊，这是。 反正得救他出来呀。 那上山把接铁打开就行了。 正准备接着接铁的时候，一想不对， 怎么？ 这万一是个碰瓷儿的怎么办？ 嗨， 再讹我钱怎么办？这个泼猴！ 哎呀，唐僧这个生活经验真丰富。 一想到这儿，发个朋友圈吧。 这也发朋友圈。 我在五行山下，见有人虐猴， 虐猴， 请问，救还是不救？ 啊， 在线等，集够50个赞就救他。 嗨， 不一会儿啊， 贫 60多个赞了， 60多个， 这还接下接铁， 孙悟空救出来了， 一路多寂寞呀、 啊，哎呦， 那个宠物也挺好啊， 拿孙悟空当宠物， 走着走着，就到高老庄了， 就到高老庄了， 到高老庄啊，就能建微信群了。 啊，对，三个人就可以建群了。 收了猪八戒了吗？ 对对对对， 大猪精啊！ 哎呀， 这大猪精特别胖啊！ 什么叫大猪精？就猪八戒， 你别看那么胖， 还 特别爱自拍。 谁自拍？ 猪八戒。 猪八戒自拍就能拍这俩鼻孔，他能拍什么呀？ 你选择角度啊，45度角上扬，磨皮美白，拉尖下巴。 猪八戒。 哎，这都发完了啊！ 哎呀， 还跟白龙马这个照合照， 白龙马跟白龙马合影， 不要突出这个白龙马， 突出它干嘛呀？ 全国限量顶配超跑白龙驹，全天井， 啊，对， 动力十足，推背感强劲，而且低碳环保，求转发，求点赞。 猪八戒不当广告文案都可惜了， 就发这些东西，发完出去特别受欢迎啊， 是吗？ 那些个妖精都跟他合影， 妖精跟他合影， 蛇精、蝎子精、土簸箕精、老鼠精、耗子精，这都跟他合影啊。 老鼠和耗子不应该是一个精吗？ 不一样，有的老鼠是一只耳朵的，有的老鼠是他舅舅。 你这里有没有黑猫警长精啊？ 那是黑猫精，你管着？ 你这耳都出来了， 还有那个高挑的妖精啊！ 不，他跟这些个妖精合影发朋友圈里，不怕他媳妇儿看见吗？ 这都凭着币呢，这都凭着币呢。 什么叫凭着币呢？ 可爱的啊，可爱的猪八戒。再往前走，朋友圈越建越大， 越建越大。 来到流沙河，收了鲨鱼精，鲨鱼精收回来之后， 沙和尚， 不是鲨鱼精吗？ 哪有鲨鱼精啊？ 沙和尚收回来，可彻底夺了猪八戒的这个风头了。 沙和尚盖过猪八戒的风头了。 首先，人家这个沙和尚这个造型好啊，各位。 什么造型啊？ 头上戴个那个戒环， 戒箍， 戴一戒箍。这前面啊，是那个人头的菩提子。 您见过人头的菩提子啊？ 主要是这个发型啊，中间剃一大秃瓢，两边是短发烫的大波浪。 这都什么造型啊？这是 朋克。 哎呀。 给他再配一把吉他，真真扎，真真扎，真扎真扎真扎。 老贾，问你一句，这真真扎是什么动静？ 弹吉他呀， 弹棉花是这动静，弹吉他， 这朋克风啊！ 别挨骂了， 而且特别的高冷，不爱说话， 还高冷， 就那几句话，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这妖怪抓走了。 哎呦，还讲 就这几句话， 这叫高冷啊！ 来回倒腾， 嗯， 您琢磨琢磨，这个团队里头， 嗯， 有这个高冷的，有这个爱自拍的， 嗯， 有卖萌的， 啊、 嗯，受不受欢迎？ 啊，那是够受欢迎的， 特别受欢迎 啊！哎、受欢迎的妖怪都想吃一口唐僧肉吗？ 你光说吃着唐僧，吃着了没有？ 当然没吃着，吃着了没这部书了。 为什么没吃着？ 妖怪为什么没吃着唐僧肉呢？ 这就说这个朋友圈的厉害了。 这就有朋友圈， 唐僧给他们发红包啊！ 哎嗨， 都抢红包去吧，都抢红包。 发红包能救命吗？您怎么想？ 这是开玩笑。我、 嗯、 是首先那孙悟空厉害。 对喽， 就是我主要研究这个猴。 哦，您研究孙悟空？ 孙悟空手里那个金箍隆咚抽沙棒，这了不得啊！ 您小点吧，还金箍隆咚。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 如意金箍棒， 就这个玩意儿，大铁棒子。 对，手起棒落，把妖怪都打死完了。 什么叫都打死完了？ 没打死完吗？ 没有朋友圈的都打死了， 有朋友圈的都留下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哎，行，您别往出诓我。 您琢磨琢磨， 嗯， 孙悟空的铁棒刚一舞扎起来， 什么叫舞扎？ 正准备往下打， 嗯， 那妖怪，大圣， 啊， 稍等， 等什么呀？ 咱们来个自拍吧。 哎，快！ 完事儿就发上去了， 这地方自拍管用吗？ 发朋友圈啊！ 发什么呀？ 铁棒无情人有情， 嗯， 大圣棒下留人，不求点赞，只求转发， 这发出去有用啊！ 扑嚓一发出去， 嗯， 您甭管了， 怎么的？ 甭管了， 嗯， 立马云头就出来一个人，大圣棒下留人呐、啊，大圣棒下留人， 救星来的这么快呢？ 网络好啊， 嗨， 撕拉就传出去了，这就是把经典拉进 现实，等一下，等一下， 现实照进经典。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您这里头没有一句《西游记》原文里有的， 这不是科研项目吗？ 什么科研项目？胡说八道！ 也没也有的 啊， 比如说到最后西天， 到灵山了， 你特别向往那个地方吗？ 我不向往。 到西天之后， 嗯， 灵山 啊， 雷音寺那个大厅，他们 雷音寺还有个大厅呢， 就大厅嘛、啊， 大雄宝殿大厅。 反正进去之后啊， 嗯、 佛祖菩萨、 嗯、 八百罗汉、500童男童女的都做好了啊， 还有童男童女呢，这里头 都童子啊。 嗯， 唐僧进去双手合十， 那个要取求取真经啊， 各位菩萨， 嗯， 来 啊， 扫一下二维码。 嗨， 交个朋友，建立朋友圈， 这会儿就别扫了。 菩萨也训斥他， 对呀、啊， 太不严肃了。 是是是是， 来， 嗯， 打开雷达， 嗯， 面对面建群。 快去。 这多省事，呼啦超全弄下来了。 怎么弄的？这都是 加完朋友圈建起来了。 嗯， 唐僧带他八个徒弟， 嗯， 这一路就走了出去。 几个徒弟？ 他应该是几个徒弟呢？ 师徒四人外带一匹马，哪来八个徒弟啊？ 反正就是一伙人吧。 哎嗨， 这一伙人迈步走出雷音寺， 这就出去了。 刚一走到门口，唐僧， 嗯， 大事不好！ 怎么的？ 险些忘了一件大事。 你还没取经呢。 这个经不要紧， 嗯， 一会儿这个菩萨就给传过来了。 嗨、哎。你干嘛来了？ 险些误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徒儿们， 嗯， 都别动。 干嘛？ 悟空 啊， 把铁棒拿来。 要干嘛呀？ 咱们自拍一张来。 自拍杆啊。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陕西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二位合作表演的《西游朋友圈》。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听众点播的马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斗法》。马季先生的对口相声、群口作品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单口相声存世的录音并不是很多。那么今天要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马季先生晚年在北京演出单口名篇《山东斗法》的实况录音，也体现了刘宝瑞大师倾注在他身上的心血。好，请您欣赏马季表演的单口相声《斗法》。 刚才呀、啊，我进场之前，我瞧有一位观众在说悄悄话，这个问那个，这马季会说单口相声吗？我听听。我在这儿郑重地回答，不会说。不会说呢，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我跟我们这个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老先生啊，朝夕相处了近20年，应该说他老人家身上的东西我没有学到多少，但是我起码熏陶了很多东西啊。今天我说这个单口相声就是刘宝瑞先生的拿手杰作《山东斗法》。《山东斗法》实际上是一件真事儿，啊，但当然不是现在的事儿，离现在也不远，也就几百年儿。

给尿床，你妈妈打你顶锤子啊！ 老道哪理他这茬，咔就打过来了， 冲着孙德龙就来了。孙德龙往旁边一躲，好家伙！这一躲，好家伙，唰，烧了孙德龙半边发髻，在半边头烧了。可是这火球到了肩膀，呲溜啪灭了。据说魔火灭不了，跳到水里都着着，烧死为止。可是有破这种魔火的方法，什么方法？用猪血来破。你们敢那么巧？孙德龙，你想就那个棉袍，有油敢抹，有那猪血他就不敢抹了，浑身到处尽是猪血呀、啊。到了肩膀，呲溜啪灭了。老道吓坏了，哎呀，灭了！再来一次，又画了一道灵符，牵在宝剑尖上，照这样，闭着眼睛挨这晃悠。孙德龙有教训了，干什么小子？他妈不是玩火，你少阴呢你？嗯，又来了啊！笑完了这半边，笑绝半边，啊，笑得我一根头发没有。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去？我不打算出家，我打你兔崽子一狗干子吧！他把大柱那狗干子可就拿出来了。倒霉老道他念咒，他得闭着眼呢。孙德龙正好瞄准啊，忽悠这个狗干子。哎，看这叫什么？这叫杆在前，弓在后，对准前拳，我就撒后手。那招家伙，他一喊招家伙。老道一睁眼，黑乎乎一物是直奔面门而来，当时往旁边躲，不练武，擦，这钩杆子擦着耳朵边过去了，没打着。你可听明白了，杆没打着，后头还俩钢钩呢，这钩它不饶人呢，到腮帮子这扑，它就钩上了。哎呦，疼的这老道在台上无脸活，孙子龙在对面起哄，好家伙、老道把这钩杆子摘下来之后，他不认识，他胡猜，大明真有能人，不然怎会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紫金钩得来了。害怕了，一想跟他斗不了，这样吧，我跟他打哑谜。打哑谜也有一套规矩，这老道坐在椅子上，冲对方一伸手指伸了一个，这叫什么呀？一佛顶礼。对方得怎么回答呢？伸两个手指头，这叫二圣护身。然后老道伸三个手指头，这叫三皇治世。对方伸五个手指头，这叫五帝为君。老道一捂肚子，这叫佛在我心头坐。对面一拍头，头上有青天，这哑谜就算对了。孙德龙不懂这个啊，这老道冲着伸一手指，孙德龙会想啊，可行吗？打你兔崽子狗干子，你不服气、啊？嗯，伸一个手指干什么？还跟我冲老大呀？嗯，要打架你俩你也不行，啪，让他给蒙对了。这老道又冲他伸三个手指头，孙德龙又想啊，你伸一个我伸俩，你伸仨。我审四个，你审五个，我完了，我没长六指儿，我想把这五占上得了，咔，又让他给蒙对了。这老道一捂肚子，孙德龙一拍呢，咔，老道一看呢，大事不好，认输了吧，